诠释救赎的力量与人性的挣扎。详情垂询6655000。 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兴趣识别， 用音乐伴奏生活，和世界一起向前。 腔调识别， 紧追流行，不忘经典，一边听歌一边游戏。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我们25岁的生日了，感谢各位一大早就来到了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祝福北京音乐广播25岁生日快乐。7点04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今天早上啊，真的现在可以正式的说，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了。 对，这个今天的这个特殊的日子呢，是因为我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25年前 作为中国第一家流行音乐电台在这里诞生了啊。 嗯，今天啊，好多的朋友也说今天也是我的生日 啊， 所以呢，碰巧一大早起来听到了早音乐秀在播放生日快乐歌，也祝福所有跟我们同一天生日的听众朋友们生日快乐。 大家如果是这个有心的话，听听刚才静瑜所选的这一首生日单曲啊，应该来说还是一首挺时尚、节奏比较轻快的一首单曲啊。 哎，就跟那个。祝你生日快乐， 有点不一样， 有点不一样哈！送给所有过生日的朋友们，没关系，今天是我们最爱的北京音乐广播的生日，我们一起来庆祝这个日子。那也看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当中，谁获得了我们今天的签到前十名呢？依然是要点点名哈。同样，今天也有福利给大家送出。第一名是糖糖，第二名七秒的记忆，第三名果果，第四名 Sophia， 第五名是太子。我们再来看看第六到十位， 来看看今天特殊的一天的大家的这个签到情况。第六名是没有屁屁记，第七名是这个。街角，第八名是陶，第九名李硕，第十名是费劲啊！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 嗯，大家已经集结完毕了，我们来还是关注一下1月23号这个特殊的日子，天气到底怎么样呢？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天气早知道，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12.1度、啊、 太冷了，早上出来我就都被冻僵了哈。 嗯，虽然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大晴天，但是在冷空气的作用下升温乏力，预计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只有-5度左右，而且有3到4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能会达到6级左右，风寒效应明显。北京市气象台是持续发布了低温蓝色预警，请大家注意防寒保暖。 来看看具体的情况吧。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北转南风3到4级，阵风6级转2级，最高气温是-5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呢是晴天，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30%。反正呢，今天应该是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了，在我看来哈，所以大家呢要在这一天要注意防寒保暖，同时跟我们来分享一些温暖的话题。 嗯，就像大家刚刚听到的，北京迎来了今年冬天最冷的寒流，但是 FM 974将用最好听、最温暖的音乐陪伴大家。大早上在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发现大家现在已经是猜话题的高手了。已经是不约而同的，还没有被我们扣出问题的时候就已经发过来了，说习惯了每天早晨早安音乐秀来陪伴我欢乐上班路，也辛苦这个周一到周五的早晨有我们的付出，但我们也很感谢大家的守候。借此机会也要祝这不是早安音乐秀25岁哈，早安音乐秀现在只是4岁，还很年轻，还正在成长。北京音乐广播25岁，这是导演自己的人生给我们发过来的， 怪不得自己的这个已经能猜出来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什么了，人家是导演自己的人生的人哈。 今天的话题呢，就是我们北京音乐广播25周年了，想跟大家聊一聊我和音乐广播的故事，或者你对于音乐广播的生日祝福以及一些希望和期许，我们今后也会朝着大家的方向去好好努力的。 是的，25周年了啊，我们今年呢，就大家呢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之间一定有很多非常暖心或者是温暖的故事，正好借着今天这么冷飕飕的劲儿，大家来想回忆一下这些温暖的故事，让自己身体也热乎一点点哈。 对，除了发故事给我们呢，别忘了加上自己的手机号码，因为今天也是有福利送给大家的。1月27号，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要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了。这次颁奖典礼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歌手云集哈，潘玮柏啊、李荣浩、周笔畅、狮子合唱团都将确定登场， 大牌云集。而这一次呢，北京音乐广播作为协办单位，也为我们广大的听众争取了与音乐人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由于是过生日，要送出14张音乐兑换券哈，14张，我现在特别想转换成那种大力丸的这种销售广告，14张有没有？14张， 就好多人会过来抢的，因为14张我们要送给的是7位朋友。那一开始我们就先丢出去2张，好不好？ 好， 因为每次的时候到结尾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一开始在开车，他已经到单位了，或者没有在持续收听。我们今天就把这7张票很均匀的送给大家，第一时段一开始就要送2张过去。 好的， 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10周年台庆的时候的歌曲，这首歌叫做《你听》，仔细听啊，这首歌也是众星云集， 10周年台庆。 对，在这首歌当中，你听到了哪位歌手的声音呢？发送这个歌手的名字加手机号码来获取这次音乐盛典的门票。你听，来自 FM 974的问候。 在这里释放， 这是我一直寻找的地方。插上翅膀，自由飞翔，像天使一样。 在空中，一种幸福用心握住，这是我一直寻找的地方，实现理想，尽情歌唱，不再流浪。 你听，我们就在你的身旁。这里是 FM 九七四，这是我们北京音乐广播十周年台庆纪念的歌曲，叫做《你听》。十四年哈，弹指一挥间，今天已经来到了北京音乐广播25岁的生日了。哦，十五年了 。 是刚刚费劲调皮了哈，过来跟我们说还有不见不散，你是想做十四男吗？刚刚问大家的是啊，在这一首《你听》当中，其实你听到了哪一些大牌歌手的声音？我们今天呢也是想把两张票一开始的时候作为这样的一个互动的回馈送给大家。确实好多朋友都听出来了，比如说像羽泉呐、林依轮呐、孙楠呐。等等等等哈，很多朋友跟我们发过来了，当然有更多的朋友来跟我们互动了，讲一讲他跟音乐广播之间的故事。我们来看看哈，正确答案确实很多，那我们要不要先给大家抽奖 吧？我们先抽奖吧，好不好？这个环节， 嗯，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 有回馈两位老听众， 回馈两位，看一下这个红果儿说羽泉，哎，羽泉中了，对不对？ Bingo， 对，手机尾号是6781。 对，另外呢，太子呢是手机尾号是9698，他说林依轮，哎，我觉得也是中了哈。 对， 但我觉得大家跟我关注点不一样。其实我刚才也在作为一名这个默默的小粉丝，在听这首歌曲当中那些大牌巨星，然后我听到了那声高音，感觉是韩红的声音，你知道吗？ 我们就很难为大牌 啊， 过来给音乐广播唱台歌的时候，歌特别高， 对， 飙上去啊。 我跟写歌的时候想，哎，这声是给韩红老师写的，给他写个高音好了，假音出来。 就本来歌写的挺高，来了之后发现只有韩红老师唱得上去。 是这样哈。 王欢呢也跟我们说，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首先要祝北京音乐广播生日快乐，其次也是他可爱的先生的生日，也祝他们一起生日快乐。 哎， 哇，很多朋友都跟我们是同一天来庆祝生日。 北京音乐广播的老听众、老粉丝，而且还是跟我们是一天生日啊！那我觉得以后你就可以叫称他为音乐广播先生。 嗯，对， 好不好？ 还有我脚印这位朋友特别的可爱，他说刚刚在回复我们的时候打了一个白洁洁课堂，就这个是我们的群星演唱版啊，不是主持人演唱版。你是怎么在里面听到老白和杰克堂的声音的？ 老白这会儿听到估计会觉得非常穿越吧，十五年前。 老白现在在床上打哈欠，然后打了一个喷嚏，嗯，谁在想我？ 谁在叫我哈？ 但是他说放假了，特意买了一个收音机来听广播，收听早安音乐秀， 很复古， 谢谢大家。嗯，还有光芒也问我们说，哇，听节目快一年了，今天是第一次互动，每次都是急急忙忙开车，今天停在路边互动了一下，祝福北京音乐广播生日快乐。嗯， 谢谢光芒哈，这个听了这么长时间呢，终于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有空要多互动哈。 对，但是很棒啊，专门把车停在路边。今天限行尾号是1和6，大家确实在开车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交通安全。同时要恭喜一下刚刚红果儿跟太子，也是获得了我们这一次1月27号京都念慈庵流行年度音乐盛典。当然今天还有很多的门票，他们抢走了2张， 还 有五，还 有五张， 对，他们抢走了4张，两份。 他们抢走了4张，两份，还有5份，一共10张等待着大家哈。 是，还有修修也跟我们说，1月23号也是我女儿过生日，和北京音乐广播同一天生日。每天开车送她上学的路上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那个时候啊，感觉最早的时候还是白洁主持的，先听为快。对，现在已经换了好几波主持人了，但是依然喜欢，希望可以送2张票给他们。那今天就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 对， 今天是北京音乐广播25周年，25岁的生日，希望大家跟我们聊一聊我和音乐广播的故事，或者你对于音乐广播以及节目的祝福和希望。今天我们会把票匀在4个时段分别送给大家。 对，昨天呢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们都已经发来了他们和音乐广播的故事，看起来真是非常非常非常暖心，而且看到了很多人的这个跟我们音乐广播之间那些剪不断的一些情愫哈。 嗯， 而且呢这个你看时代变化，很多人觉得现在听收音机已经是一种非常复古的方式了，那我觉得在当年的时候对他们来说可能还是一种非常时髦的一种感觉哈。 没有，在家里用收音机听的话确实还蛮复古的，但是很新潮的一种方式就是你开车的时候永远是你的一个陪伴啊。 嗯， 其实我们把时间往回倒25年啊，1993年的这一天，北京音乐广播在春节除旧迎新的鞭炮当中鲜活的亮相了。从此北京上空出现了全新的专业音乐电台的声音。在这25年的时间里，我们陪伴着中国音乐的发展依然朝气蓬勃。在这里啊，祝北京音乐广播25岁生日快乐。 当然呢，北京音乐广播今天也是迎来了25岁的生日。这个陪伴首都人民25年的音乐频率，曾经伴随着无数人的成长记忆。99年的北京音乐广播全国首家电台是现场直播了美国的格莱美奖的颁奖典礼。而在25年的历史当中呢，北京音乐广播也创造了很多个第一，比如说2006年当地时间的2月15号举行的全英的音乐奖第26届颁奖典礼，也是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电波与中国的乐迷进行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而继多年现场转播了格莱美现场颁奖典礼之后呢，北京的听众再一次和世界同步流行接轨哈。 我们也期待用我们的电波，用更新的音乐来欢乐您的上班路。 Dirty looks from your mother. Never seen you in a dress that color. No, it's a special occasion. Not invited, but I'm glad I made it. Oh, let me apologize. Now make up, make up, make up, make up all those times. Hello, I wanna You say I've done a lot of things I can't undo. Before you tell me for the last time, yeah, I'm begging, begging, begging, begging, begging you. Can you turn around? Can you turn around? Maroon 5全新混音版本的 Wait、这首歌曲啊混了很多个版本，但我觉得这个版本最好听，所以拿过来奉献给大家。 所以你说当音乐 DJ 有多么不容易，每次听还不是听一个版本，所有的版本都得听一遍，然后才能知道哪一首歌曲是最适合你们早上来听的，是不是啊？ 但是我也觉得当音乐 DJ 真的很幸福啊。比如说刚刚逍遥问我们说是在这里互动吗，然后我回答说我说是啊，他说哇竟然还有回复，感觉就是有真人的那种感觉。其实每天 天使下凡，天使降临的感觉。 哎，大家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其实有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吧。比如说今天想跟大家互动的啊，就是说你跟音乐广播之间的故事。我们的老听众 Case 也跟我们说，还记得就是第一次参加广播互动，被老白的福利砸中，那种小确幸啊，一辈子都记得。 对，你看，砸中一次小确幸就雀跃不已。那你知道今天我们其实还有5个人次的10张票，10张券要送出来。 对， 我觉得我今天真的要化身那种主播， 只有九九八， 只有九九八，只有九九八那种感觉哈。 是，还有王欢也跟我们说，刚刚听到他先生说这个主持人念出来了对他生日的祝福的时候，也很惊讶，现在一直都很兴奋、很高兴，感觉就是大家在开车的路上被我们点到就会很开心， 要好好 的，我们尽可能的点名。 对，要好好的关爱你的北京音乐广播老公哈。 同一天生日哈，还有恩周明也说小侄女果果也是今天生日，而且是1周岁，哇，祝他跟北京音乐广播一起生日快乐。 哎，太棒了，我觉得这一天呢有同时有这么多人降临，而且同时呢有这么多人有着同样的暖心的祝福汇聚在一起哈，真的是非常开心的一种感觉。 还有丹妞调皮了，他说1、2、3早后一起去建外大街的地标性建筑，一起去打卡，祝974生日快乐。天寒地冻的大家就不用过来了，只要把调频调到 FM974 就可以了。 对， 是想要跟大家再分享的是刘惜君和潘晨。可能大家觉得哎，歌坛新人吧，选秀出身，但其实掐指一算他们俩也已经出道了很久了， 还新人呢。 2009年快乐女声节目当中的同台好姐妹， 两个人呢分别获得了全国第5名和第7名的好成绩，而最近呢两个人呢又先后推出了专辑，共同演出了一段再度以音乐会友的佳话。我觉得好姐妹好闺蜜就是这样吧。 刘惜君的新专辑叫做如我，之前也给大家奉献过她新专辑当中的主打歌，而潘晨呢近些年把他的精力主要放在了影视表演方面，最近也是发了一张新的专辑叫做真实面，来宣告回归音乐。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刘惜君的新专辑如我当中的一首歌曲，这次他是邀请到了郭顶和郑楠 来 为他精心打造，这首歌曲叫做梦银河。 在等着什么？

目前长安街由东向西进京方向车流量上升明显，出现轻微拥堵情况，后车请注意。其他路口路段基本畅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 我早起的大公鸡， 喵喵喵，爱睡懒觉的猫咪， 嗡嗡嗡，勤劳的脚步声， 他们快乐的生命着。 什么幻想理想梦想，想来想去就觉得那么的多，在忙碌的人群中盲目的走过，却不曾改变孤独的我。 解药， 只有音乐才是我们的解药。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只有音乐才是我们的解药，这是来自反光镜的一首歌曲。同样今天早上也有一个非常有心的听众啊，孙宇说，我老公说北京音乐广播是1月23号开台的，是123正好连起来，哆来咪的意思吗？音乐要有音乐的思想啊，奇妙的思想，确实。哎，这个巧思我们之前没有发现。 对，所以我们刚才在想，如果是3月21号开台的话，那就是 Mirado 是吧？ Mirado， 反正我们总能跟音乐服联系起来。大家感谢你们祝福我们生日快乐。 哎， 今天是北京音乐广播25岁的生日哈，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呢，在北京还有很多海外的社会调查机构都有调查显示，北京音乐广播我们多年来一直是保持着北京各家电台当中精品节目拥有率较多的，而且在北京地区的收听率也是比较高的这样一个成绩。同时呢，北京音乐广播还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主持人。最近我跟郭鹏都特别喜欢去看，就是因为咱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做了一个推送，庆祝我们25年的生日哈。 对， 有很多就是一路走来的时候一些主持人的合照，哇，看到他们当年那么青春，他们现在听到这个话应该想打我吧。 对，就他们当年那么青春洋溢的样子，我特别的眼眶的有点湿润的感觉啊。 会想一想哈，如果北京音乐广播50年的时候，如果我们两个也有幸可以占得一席之地的话，他们说，哎，你看当年静瑜那么年轻。 妈呀，我以为你要说这个 北京音乐广播30周年，就你突然飘到了50年， 就再过25年啊， 好吧啊，我们来相会啊，再过20年我们来相会的感觉。反正就是我觉得不管怎么说，我觉得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一直始终是用青春的样子来陪伴着大家。 是，而且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打造一些文化的新名片，除了一些精彩还有经典的节目之外呢，今天是北京音乐广播25岁的生日，也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在去年的7月18号，北京音乐广播也是全力打造了首都文化的新名片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转眼间我们已经来到了第7场，成功举行了6场，大家还记得吗？首场的名字是叫做胜利的勇气交响音乐会，是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的。 对，那么现在呢，这个悦享四季北京音乐广播的音乐会，如刚才静宇所说呢，已经进入到第7场了，而众多的观众呢，通过现场和现场直播、网络直播的观看和收听，收看了悦享四季的精彩演出。多年来呢，音乐广播还践行了公益，先后举办了给山区的孩子上一堂艺术课、点亮星星音乐帮助计划等公益活动，以实际的行动去践行了一个媒体的社会责任。 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也会继续努力的。今天有好多的朋友发来了祝福，祝福北京音乐广播25岁生日快乐。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早安音乐秀也将和您互动一下我和 FM974 之间的一些故事，或者给我们提出一些意见啊、建议啊，以及送上生日的祝福，都非常的感谢。芬芳红呢跟我们说，几年前啊，各大网站的颁奖礼还没有兴起的时候，最期待的音乐类的颁奖礼就是每到过年的时候，中歌榜的年度盛典，还有就是中歌榜年度盛典暨北京流行音乐典礼，你还记得？ 对对对，全名啊，记得非常清楚哈。 对 啊，他说当时呢，这个音乐广播呢会把陆港台的当红歌手来齐聚一堂，把民谣、摇滚、蓝调、流行、小众，都所有的层面都照顾到哈，而且呢每一届还会有一个主题，至今都记得。像2007年的呢，主题是润泽我心，畅游心声。 嗯，2008年是齐力鼓掌，2009年将音乐原创进行到底，2010年就是要幸福。这真的是一位非常资深的听众， 粉丝了哈。 对，非常感谢你啊，当然也附上了自己的手机号码，因为今天我们也是有福利要给大家送出的。 哎， 1月27号，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要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盛大举行了。这一次颁奖典礼也是歌手云集的，除了像之前介绍给大家的，还有像尚雯婕、迪玛希、苏醒和何洁等等，都将会确定登场。 而这一次呢，北京音乐广播作为我们的协办单位，也为听众呢争取到了与音乐人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一共将会送出14张门票兑换券。刚才我们第一时段呢送出了2人次4张，现在一共还有10张兑换券在等待着大家哈。 希望大家赶快跟我们互动起来，互动方式依然是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接下来我们来请出这次会在流行音乐盛典上表演的嘉宾何洁，带来 Take It。 是苍白交给我的秀才，还是我 keep it real 和着最好姿态？所有人都在问，唯有病在不在？准备好在几秒钟里拉不回来，不需要去证明。 Give me up and take it. Give it to your mommy. You know that she can take it. Ticket 来自何洁。在1月23号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除了有很多朋友跟我们一起过生日之外，也有很多人跟我们一起庆祝自己的纪念日。沈宇说，今天是我跟老婆结婚一周年的纪念日，媳妇儿是旅游工作者，为了游客的愉快旅行，每天都工作到很晚，希望媳妇儿自己新的一年不要太累了。每次呢之前跟我们互动啊都是自言自语，不过也是一直坚持着，我们有空的话肯定是会回复你的。在这里祝福北京音乐广播生日快乐，越办越好，也祝福你们一周年纪念日结婚愉快啊。 感谢感谢啊。来看一看今生君伴说，十年前的公交车上上班的时候听着 MP3， 第一次短信的时候呢是和我们的白洁互动的，被点名念到了短信内容，然后现在呢是开车上班，每天早晨呢只是听一会儿啊，但是呢感觉还是非常的幸福啊。我觉得十年的时间过去之后呢还是有很多的变化自己的生活状态，但是我觉得对我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的热爱好像大家都基本是没有任何改变的哈。 嗯，你提到变化，看看杨勇他跟我们说，多年前我有车的时候还单身，听的是974，爱得更久点，只听好歌不听话。五年前我有了女朋友，我们一起在车里 听了节目以后， 听男左女右， 哎， 听男左女右，现在已经变成老婆了。现在呢，我们俩每天早上起床起来上班，一起听早安音乐秀。 嗯， 哇，他希望974有一档节目叫做《永远在一起》，是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哈， 是， 明年的时候可以推出一档叫全新的节目。祝福974。75周年生日快乐，也感谢你和你的太太。 对，出一档这种互动相亲交友类节目，我觉得也挺不错的哈，可以跟我们的领导来建议一下。来，这个继续呢，大家可以继续把大家自己和非常温暖的和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之间的故事来发送给我们。 是，其实刚刚告诉大家，这一次还有送出京都念慈流行年度音乐盛典的门票。芬芳红刚刚也是发了很多关于我们974的一些记忆，那我们今天就也给他一张好不好？ 好的，我们来祝福一下这个尾号是7062的芬芳红，同时呢要恭喜一下尾号是6435大山的声音，这两位朋友在这一时段获得了我们的这个京都念慈流行音乐盛典的4张门票，一共两人次哈。 对，接下来我们还有应该还有3位吧，还有6张门票给大家送出，也会分布在接下来8点钟的两个时段当中，也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持续互动。刚刚我不是好人跟我们说，我刚还路过你们北京广播电台来着，我有没有加分啊？ 你随手拍啊，照片没有拿出来，无图无真相哈。 没关系，可以随手拍，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发语音给我们，语音和文字都可以祝福北京音乐广播生日快乐，再次感谢各位的支持。 这里是早安音乐秀，广告回来，音乐不断。 老北京年货大集于1月20日至2月10日在全国农业展览馆隆重举办，购买年货到农展，欢欢喜喜过大年。 1月中至2月底出境游产品预定，认准银联支付方式，机票酒店全打折，租车购物优惠多，签证退税享惊喜，银联跌至62折，详询中国银联微信。 全球瞩目时刻，登顶荣耀巅峰。 Hello， 我是方伟博。距离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还有4天。 1月27日，北京工人体育馆华语乐坛大咖齐聚，详情关注974北京音乐广播独家视频直播平台优酷，音频直播平台蜻蜓 FM。 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一起燃爆现场，听见全世界的流行。 You're ready?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听棒棒呢可能说出了很多听众朋友的心声吧，他说现在听北京乐广播主要是为了听一些新歌，不用费心去找歌单，相信主持人的选择，也祝北京乐广播25岁生日快乐，祝福听广播的人都永远年轻快乐。 嗯，说的是真的非常对，而且大家如果想获取我们每天早安音乐秀的歌单的话，其实在后花园回复一下歌单两个字就可以了哈。 对，在下午的时候我们会把早上的歌单上载，然后你就可以下载了。斯佩尔跟我们说还记得自己10年前第一次去974大楼参加，当时是伍周彤主持的欢乐英雄，获得了第一名，奖品是一周韩国游。 韩国游 毕生难忘啊看看我们当时的这大奖多豪气。 对啊，太豪气了哈。所以呢这个应该来说也是给我们这个斯佩尔带来了一生非常难忘的一种经历和回忆哈。 其实每天我们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送一些或多或少的福利，都是希望能够陪伴大家这种生活当中的小确幸和小惊喜带来的一些小心态上的改变。那接下来呢还是想跟大家盘点一下最近电影市场的一些动态。大家都知道印度有一个著名的演员叫做阿米尔汗，被称作国宝级的演员，昨天晚上你还专门去朝圣了一下对不对？ 对，朝圣了一下，来看了一下他最新的这个大作神秘巨星 Secret Superstar。在上周五呢就已经上映了，当天呢就取得了4088万的票房，当然呢我觉得它是很难复制《摔跤吧爸爸》接近12亿元的总票房的成功，但是我觉得这一部戏呢有上一部戏来垫底，虽然整个观影下来的效果其实跟《摔跤吧爸爸》还是有点差距的啊， 嗯， 但我觉得昨天还是有很多人去看，昨天那个场次接近0点了， 对， 那么多人，而且在工作日能去看，能够看得出现在阿米尔汗在中国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哈。 是神秘巨星，虽然说这个口碑已经非常不错了，但是呢跟他厮杀的难分难解的还有早一个星期已经上映的《无问西东》。 嗯， 这部电影呢可能在口碑上有一些比较大的分歧哈，但是在第二周仍然取得了3300万的票房成绩。 我也看了， 对这部也确实还蛮不错的，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嘛。 对， 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送出的就是《无问西东》当中的一首插曲。《无问西东》呢除了请来王菲献唱同名主题曲，还专门邀请到毛不易献唱了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叫做《无问》。 你问风为什么拖着候鸟飞翔，却又吹得让它慌张。你问雨为什么滋养万物生长，却也湿透它的衣裳。你问它为什么亲吻他的伤疤，却又不能带他回家。你问我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也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一生太短，一生好长，我们哭着醒来又哭着遗忘。幸好啊，你的手曾落在我肩膀。就像空中漂浮的渺小的某个尘土，它到底为什么为什么。 请您收听歌曲《美好向往》，作词恩山，作曲演唱周鹏。 天气爽，金菊飘香，新时代号角吹响，人民的美好向往变成了奋斗的方向。看今朝灿烂阳光，向未来心花怒放，人民啊幸福安康，国家啊繁荣富强。啊，我们欢乐从今歌唱，我们的幸福喜庆

你是来自孙燕姿的奔。8:05，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25年来，我们也在朝着一个方向一直的狂奔。今天是北京音乐广播25岁的生日。昨天呢，很多朋友已经给我们发过来生日祝福了。晚上回去了之后，我看了一下咱们的公众平台哈，有一位听众他发来了一段语音。我很认真的听完了之后，我发现好感动啊。他是从94年就开始听北京音乐广播，对，就我们 开播第二年 就已经开始在听了。那现在我们把他接进来好不好，让他跟大家打个招呼。 好，我们来请 雨落听音这位朋友。 Hello， 你在吗？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哎， 我是雨落听音。 是昨天晚上对听到您给我们发过来的语音了，然后祝福我们生日快乐。跟大家讲讲吧，你跟音乐广播之间的故事。94年就开始听我们了 啊。是这样的，我那个买车比较早啊，所以呢完了那个原来呢，原来最早呢咱们的音乐台有那个一路畅通啊，不是有那个有那个哎呀， 我们有好多激 动的说不出来了。 中国歌曲排行榜， 对，反正这个因为我特别喜欢音乐，也喜欢这个古典的这些的东西哈。完了有时候晚上，有时候到9点好像你们这还在，反正只要是那个车上，我就基本就打的这个九十一点四啊。对，一打开车，一着车就是这个频道。所以呢，那个你们我看了一下，好像是今年才是四周岁，但是这个音乐团的伴随着音乐台的那个是93年成立的哈。昨天呢，我呢是口误啊，然后后来这等于相当现走了25周年，正好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在哪儿？当时是在当时我听的是1月23，我正好我的生日呢也是这一天，我觉得哈跟这个音乐台的特别的有缘。啊，我呢也特别的激动，所以呢这个这款呢，而且我觉得这么多年呢一直的伴随我，天天早上呢我呢是送孩子嘛，送孩子非常早，所以呢一上车呢一点着，完了听着这些有我们那个年轻，有我那时候年轻的时候的那个歌曲，有现在年轻人的歌曲，我觉得是每天呢充满着这个欢乐。所以呢我觉得特别的感谢呢那个你们这个主持人也是非常的辛苦啊，每天早上都好像5点多钟就起来，非常的冷啊，也就赶着跑到那个直播间。所以呢我呢也特别的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这个音乐台给我们带来的这么多听众，带来这么多的欢乐。而且呢真的每天呢早上呢真的它就是我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且我现在呢还学会了抢沙发，就是每次呢每次点对签到，而且我每次拿到了第一名的时候特别的兴奋，一整天都觉得特别的幸运，跟中了大奖似的。 因为每 次好几次那个沙发，而且呢还得到了我们的那个门票，我还看了几次那个咱们的这个表演带着孩子。所以呢我觉得哎呀，音乐台呢真是我生活当中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谢 谢你们啊，我呢也特别的祝福呢这个音乐台呢办得越来越好，祝福我们这个早安音乐秀办的是越来越好，也祝福自己今天生日快乐。 谢谢，祝福您生日快乐。真的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多么深刻的缘分啊。94年的时候您就开始听我们台了，而且跟我们还是同一天的生日。 对， 确实雨落听音是一位老听众了，经常早上在签到的时候可以听到他的名字，也希望您可以继续支持我们，同样也祝福您生日快乐，同样也祝福您的宝贝儿，然后全家人都身体健康开开心心的。谢谢您，希望今后有机会。 谢谢， 对，今天也要送给您2张这个京都念慈庵流行年度音乐盛典的门票哈。 谢谢，真中大奖了。 对，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来盛大举行，恭喜您哈。 嗯， 谢谢你们美女帅哥，谢谢。 好，那我们下次再连线了， 拜拜。 好的，谢谢你，谢谢。 啊，听到这个听众的突然一下思绪拉回，你想94年哈，到现在24年，我们今年庆祝25岁的生日。 是， 确实，刚刚这位听众，确实你听出来他很激动， 而且我觉得他的生日也跟我们的台是一天，所以他也非常非常的感动。同时呢，我觉得24年来他听了无数的节目，然后呢也是一路和这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呢是一路同行到现在。所以呢我觉得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可能是他人生当中很难去抹灭的一段记忆和一种缘分了。 我们也非常荣幸可以陪伴您25年的时间。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我们10周年台庆纪念歌曲，你听。 想轻轻歌唱，不再流浪， 你回到梦开始的地方。 这是北京音乐广播十周年台庆纪念歌曲，你听。 刚才我上一时段我们已经放过一次了，但是呢，这时段来听的话，还是有一种 被感动到的感觉， 把时间已经拉回到了十五年前的感觉。当然呢， 对， 在这一次的这个北京音乐广播的25周年典礼当中呢，我们也发现了一条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留言。 是刚刚那位雨落听音呢，他跟我们是同一天生的。今天确实有很多朋友过来跟我们说，他们也是1月23号这一天生日。 嗯、 但是接下来这位听众朋友太特殊了，他直接把身份证拽给了我们，他是93年1月23号 出生，跟我们还是完全同一天的。的生日哈， 对，我们来接通他的电话。佳琪你在吗？ Hello Hello Hello， 我在。 哇，真的是跟我们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这位朋友啊。 对，北京音乐广播宝宝， 特别的幸运我觉得。 对，我们也很幸运可以找到你啊，真的是跟我们同一天出生的。今天早上是给我们发过来了很大段的这个文字，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跟音乐广播之间的特殊的缘分吗？除了一天生日之外。 我是15年毕业的时候来到北京的，然后也就是俗称的北漂。然后当时的时候，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特别的困难，然后我就在想什么时候可以叫醒我起床，然后我还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呢，我就播的那个广播电台。然后手机有一个功能，就是说可以用广播电台叫你起床，我不知道你们大家知不知道。 对对对，手机电台叫你起床，固定点它会响的。 对对。对，然后我就把那个北京音乐广播设成了，就是每天7点，它就准时的那个闹钟来叫你起床。然后每天1到7点的时候，它就会放那个北京广播的那个北京音乐广播的那个音乐。然后我就觉得每天早上特别的有动力，然后特别的幸福。然后每天我就可以听在这个音乐。一般我大概是8点的时候，就是差不多听到这个时候，然后我就出门上班了。 对，我觉得其实佳琪今天早上也跟我们说哈，自己从小到大都没怎么幸运的中过奖，也就刮刮乐5块钱算是了。今天也是你25岁的生日啊，跟我们同一天出生，那也送给你2张京都念慈庵流行年度音乐盛典的门票，祝你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谢谢， 谢谢，也谢谢你。 8达岭奥莱时尚中国年邀您共迎新春佳节。2月2日至21日，这里不仅有年味十足的新春市集和民俗表演，购物满额还有更多惊喜，快来为您和家人甄选新春礼物吧。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8达岭奥莱，老北京年货大集于1月20日至2月10日在全国农业展览馆隆重举办，购买年货到农展，欢欢喜喜过大年。 强大没有终点，它只在你永远向前的路上。2018款别克新昂科威携新一代昂斯塔暗记星全时在线助力和 eConnect 智能互联科技全新上市，以高速车载四 G WiFi 和人车交互体验，助你拥有比朋友圈更大的车联生活圈。强大是你觉得自己还不够强大。2018款别克新昂科威现已上市，欢迎莅临上汽通用别克展厅亲身体验。 2018新年到，2018元能买点啥？ 朋友的羡慕眼光，父母的欢声笑语， 首付2018元，红色雪佛兰开回家，让人们竖起拇指把你夸。 新的一年，让爱车也元气满满，去途虎养车工厂店，可享免费车辆检测、补充玻璃水和防冻液，另有四轮定位，半价49元起。北京廊坊全城途虎养车工厂店进店即享。 今年投资投什么？要投就投中国黄金投资金条，品种多，规格全，收费低，变现快，还不快来中国黄金旗舰店，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值得信赖，投资需谨慎。 2018新年到，2018元能买点啥？ 浪漫的二人世界，甜蜜的携手同行， 首付2018元，红色雪佛兰开回家，和他一起走遍海角天涯。 2018新年到，2018元能买点啥？ 2月15日前，首付2018元，红色雪佛兰开回家。 我想买蓝色的怎么办？ 那就跟销售经理聊聊吧。 哥们儿，你这可是狗年生肖邮票大全套啊，这也太显档次了吧。 那必须的，金狗旺家纪念金是由中国集邮总公司发行的生肖题材邮品纪念金，大版票、小版票、四方连的1:1纯金版，加上戊戌狗年生肖邮票，全套才要10,800元。 哇，这也太给力了，我也想来一套。 你得赶紧登录中国银行中银易商平台，微信扫码直邮到家，现在购买还送全套纪念银版。 欧了，我现在就去中国银行。投资需谨慎。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When I was broke, girl, we wasn't rocking.But to tell the truth, girl, that didn't stop me. Said you wanna kick the rhythm, I'ma cop that. Pull up and now you drop that. Now we picking up every time we drop that. And your next dudes, you know I'ma top that. She wanna come back, she wanna come back to me. Now she wanna come back, now she wanna come back to me. But she don't.I split a couple bitches, I was caught as eyes. And then the next morning you go tell me you love me. She wanna come back, she wanna come back to me. Now she wanna come back, now she wanna come back to me. But she don't. So simple, she so cliche, she so gossip, she say he say, she wants me back, says that each day, but I don't repeat and I don't replay, she moved to WeHo, now that's where she stay, went up on weekday, she fucks a DJ, she won't fly my way, unless I'm on PJ, she lied to me, I would die before I betray, anyone I love most, anyone I hold close, sniffing all her love up, OD off of one dose.One shot, play me, I become ghost. You could be the prettiest, but ugly when it's up close. Used to be my type, but now I'm off those. Driving through the city full of lost souls. Just be careful, look out for the potholes. But now I know how to spot those, you know. But she don't drive my car unless I'm on the boulevard. That vintage fits you good. You getting old in Hollywood. Hey.Can't believe it's so simple like that. Can't believe you're so simple. I can't believe it. Can't believe it's so simple like that. Can't believe you're so simple. Yeah. 来自 Marky 及 Bassy G Easy 带来的一首歌曲 So Simple， 这首歌曲就是我爱的那种调调啊，有一点点这种电子，有点摇摆，但是呢跟早晨的旋律又契合的非常完美。 嗯，其实我还沉浸在刚刚跟两位听众，就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呢。 嗯， 一位是听我们音乐广播跟我们同一天出生的，然后呢另外一位呢就是在94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收听，同样也是在1月23号这一天出生的朋友。刚刚呢因为这个广告时间的关系，特立独行的祝他说啊还有我还要说，打断他了。其实他是想说哈，刚刚也给我们留言过来了，说祝咱音乐秀以及和他同一天生日的小伙伴们生日快乐，越来越好，也感谢音乐广播带给大家的快乐，比心比心，也给你比心。 特立独行的猪刚才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俩刚刚接通电话的一串了。 特别开心那种感觉哈。 其实就是被点到名了之后的那种激动和幸福感哈，也希望都可以给大家带来这样的欢乐。芋头也跟我们说，我是87年1月22号出生的，昨天刚刚过完生日哈。他说虽然比音乐台年长几岁，但是我是听着你们长大的，这逻辑是不是有点乱？ 对， 一点也不乱呢。对啊，因为在我们开播的时候应该是5、6岁的样子。 芋头特别的骄傲地说，我比音乐台年长几岁，就虚长几岁的感觉哈。 是 啊，然后乌龟晒太阳呢说，那个974呢电台25岁生日快乐，虽然比我还是小了几岁，但是感谢从大学以来8年多每一个早上的陪伴啊，虽然换了很多档节目，也经历了那么多 DJ， 但是我仍然会持续的默契的支持着974，也祝早安音乐秀在静云和郭鹏的主持下越办越好。最后一句话好官方的感觉， 谢谢 乌龟啊。 是今天早上呢，因为是我们早安音乐秀来一起庆祝，和大家一起庆祝北京音乐广播25岁的生日，所以我们也和大家的互动话题就是你和音乐广播之间的故事，或者来祝我们生日快乐，以及给我们提出一些期许哈。也马上快过年了，今年春节期间呢，旅游线路价格将会出现一些不同程度的上涨，肯定的，热门的地方肯定会涨，这个出境游价格的综合指数将会达到近年来的一个最高值，涨得也是有点厉害。 是跟2017年的春节的黄金周相比呢，要涨了4.5%，涨得还是不少的哈。而且呢，在未来的3周当中呢，出境的长线游的部分产品已经卖光了，而出境的短线游，国内长线游的预定也已经到尾声了。比如说热门的景点，泰国、日本、美国、法国、越南、新加坡、澳大利亚、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这些地方呢都是春节的比较热门的目的地哈。 嗯，想好了吗？自己春节是要回家陪陪爸爸妈妈，还是要出门走一趟呢？ 乌云凉爽，空旷，炙热，少女，春天，呐喊，万物生，破土而长，年少之梦闪闪发光，有生者向现实开枪，谁先笑场，谁先投降，谎言在上街。 全套啊，这也太显档次了吧。 那必须的，金狗旺家纪念金是由中国集邮总公司发行的生肖体彩邮品纪念金，大板票、小板票、四方连的1:1纯金版，加上戊戌狗年生肖邮票，全套才要10800元。 哇，这也太给力了，我也想来一套。 你得赶紧登录中国银行中银易商平台，微信扫码直邮到家，现在购买还送全套纪念银版。 欧了，我现在就去中国银行。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早安乐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在转圈，不停经过蓝天，要去的最高点，等待的时间，眼泪有点咸。透过玻璃看见两张固执的脸，我加班望着想要被全世界发现，闭上双眼，色彩渐变，好想冒险，总会到最高点，再坚持一天，梦会实现。我们在高处吹着风，做渺小的梦，想要被全世界发现，闭上双眼，色彩渐变，好想冒险，总会到最高点，再坚持一天，梦会实现。我们在高处吹着风，做渺小的 这是来自李易峰的《早安摩天轮》。提到摩天轮，应该就是小孩子们都特别的喜欢吧？ 对，那反正很多人坐在摩天轮上，就有一种俯瞰整个城市的感觉，而且有点太浪漫了啊！ 对，带来了童年的记忆。当然呢，在北京有很多小朋友童年的记忆是跟我们北京音乐广播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有关系的。我们的第七场音乐会叫做《大师与少年》，1月28号晚上将在中央音乐学院歌剧音乐厅举办。这也是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创办的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继2017年乐团成立音乐会之后再次亮相演出，有很多小朋友们要登台表演了。 是，这一场音乐会呢，将由一流的乐团的音乐家以及音乐学院的教授们与音乐团的青少年们同台演出比邻演奏。这次的主题呢，大师与少年，呈现的正是音乐家对小小音乐的少年的关爱、帮助和支持，为少年们撑起了起航的风帆，引领他们感受音乐的力量啊！ 除了给北京的这些青少年们搭建这样一个平台呢，其实北京音乐广播在成立25年的时光当中，也给大家作为世界潮流音乐的一个风向标。比如说1920年创立的萨尔斯堡国际音乐节，其实在很多古典音乐爱好者心目当中是有非常崇高的地位 的地位、 对，我们93年创台，99年的时候8月29号，北京音乐广播就成功的转播了奥地利萨尔茨堡国际音乐节。此后多年的时间里，都有来自萨尔茨堡的音乐之声在北京的上空响起。 当然呢，这也是北京音乐广播送给听友们的一份音乐礼物了。今天是北京音乐广播25岁的生日，所以呢， 很多的人呢都跟我们说北京音乐广播生日快乐，而且发来了跟我们一起那是非常暖心的大家之间的互动的小故事哈。 对，然然跟我们说，你听熟悉的旋律，不知不觉之间 FM 九七四已经陪伴我走过了 N 个春夏秋冬了。很多的热门歌曲第一次收听都是通过北京音乐广播收听到的，听过的节目也不胜枚举，来数数回忆了哈。 来说一说中歌榜。 对，零点乐话。 音乐礼品卡， 彩铃乐翻天， 爱的更久点， 先听为快， 早安音乐秀， 娱乐最王牌， 带你聆听 时光音像店， 节奏驾到，基本都是把所有的节目都点了一遍哈。 嗯，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在这里感谢你的陪伴，祝北京音乐广播25岁生日快乐。 嗯，另外呢，我们真的今天发现了不少骨灰级的老听友哈，真的说92年来北京上学，学校发了一个收音机，考听力用的，但93年呢寒假的时候回来，无意调到了97.4，从此再未离开。现在开车广播锁定的还是974，93年寒假那基本就是我们开播的时候。 对，还有圆儿也跟我们说，记得那会儿彩铃正流行，上课的时候偷偷用耳机听彩铃乐翻天。 嗯， 后来呢上大学，对，喜欢韩立的男左女右，再后来上班变成听早安音乐秀。虽然每一年呢听到的都可能是不一样的节目，不一样的搭档，但是上班路上带来的好心情始终没有变。当然这算是974的资深听众啊，都提到彩铃乐翻天了。 对， 也感谢974给我们留下这么多美好的回忆。25岁生日快乐，求表扬，求奖励，求票，求票，给表扬，给奖励。今天呢，1月27号，北京京都念慈庵流行年度音乐盛典要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办了，所以我们也会给大家送出这样一场音乐盛典的门票。 对，这次颁奖礼呢是大牌云集，比如说像朱新东、小雨、宋念宇以及文慧如、FS 都会确定登场。而这一次呢，北京音乐广播作为协办单位，也为听众争取了与音乐人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刚才说到了要送出的是14张门票兑换券，最后呢还有一个名额，2张。 对，今天也希望大家跟我们继续互动起来，我们要过25岁的生日了，希望您可以跟我们讲一讲你和974之间发生的一些故事，或者说对于我们将来的一些期许，以及祝我们生日快乐。接下来一首老歌，光阴带来了很多的改变，也留下了很多的怀念。我们25岁正青春，这也是北京音乐广播25岁的生日，一起来回忆一下光阴带来的故事。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地这么想。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它天天地流转。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地成长。流水它带着光阴的是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始等待的青春。发黄的相片，古老的信，以及褪色的圣诞卡，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可是终究是一阵烟。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两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始流泪的青春。遥远的路程，昨日的梦，以及远去的笑声，在世的见面，我们有要多少的路程。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我，有着旧日狂热的梦，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有着依然的笑容。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始回忆的青春。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 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My castle crumbled overnight. I brought a knife to a gunfight. They took the crown, but it's alright. All the liars are calling me one. Nobody's heard from me for months. I'm doing better than I ever was.'Cause my baby's fit like a daydream, walking with his head down. I'm the one he's walking to. So call it what you want, yeah, call it what you want to. My baby's fly like a jet stream, high above the whole scene. Loves me like I'm brand new. So call it what you want, yeah, call it what you want to. All my flowers grew back as thorns. Windows boarded up after the stormHe built a fire just to keep me warm. All the drama queens taking swings. All the jokers dressing up as kings. They fade to nothing when I look at him. And I know I make the same mistakes every time. Bridges burn, I never learn. At least I did one thing right. I did one thing right.I'm making boards undercovers, trust him like a brother. Yeah, you know I did one thing right. Starry eyes sparking up my darkest night. My baby's fit like a daydream, walking with his head down. I'm the one he's walking to. So call it what you want, yeah, call it what you want to. My baby's fly like a jet stream, high above the whole scene. Loves me like I'm brand new.I want to wear his initial on a chain round my neck, chain round my neck. Not because he owns me, but 'cause he really knows me, which is more than they can say. I recall late November, holding my breath slowly. I said, you don't need to save me, but would you run away with me? Yeah, my baby's fit like a daydream, walking with his head down. I'm the one he's walking to. Call it what you want， 这是来自 Taylor Swift 的一首新歌，也不算新了哈，去年发行的专辑。 嗯， 今天早上有很多的朋友都过来跟我们说自己想要票哈，确实说出来你想要什么，但我们票数比较有限，确实没有办法满足所有的朋友们。 已经很多了，但是今天呢，确实大家太热情了，对吧？ 嗯，今天我记得是有两张票是给刚刚八点钟连线的两位跟我们一同生日的朋友。 对， 但是呢，还有一位朋友特别特殊的，他就是在1月27号京都念慈庵流行年度音乐盛典这一天过生日。 他是一天的生日哈。我们来看一下，陆鱼鱼说呢，来了来了，刚到公司，每天呢卡着上班点儿，没有时间互动。刚开完会，今天是974的25周岁的生日，一定要来跟你们说一句生日快乐。伴随两年的早晨的欢乐时光，彼此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祝愿974越办越好，早安音乐秀，欢乐我的上班。最后还给我们来念了一个 slogan 啊， 对，欢乐我的上班路，啦啦啦。手机尾号是2868呢，就把最后的这一个名额送给你吧。恭喜陆，也祝福你在1月27号这一天看这个年度。度盛典的时候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嗯， 对，明天呢还有很多的票要送给大家，可以持续跟我们互动起来。今天呢收到了大家满满的祝福，我们也是觉得特别的开心。接下来呢还是要跟大家做一些生活方面的提示，因为这个春运嘛，抢票高峰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的曲线回家的攻略了。 比如说空铁联运和公铁联运当中正式的这个中转呢已经成为了春运一族的新选择。比如说呢如果你2月13号从武汉前往哈尔滨的话，如果 举个例子哈， 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如果你买不到这个直达的火车票，你可以选择从武汉飞到北京，再从北京乘坐火车回到哈尔滨，用空铁联运的方式最终抵达目的地哈。 嗯，其实这个火车票抢票本身呢也有一些窍门，目前像一些美团旅行啊、携程旅游啊、同程旅游等等在线预订App 已经在他们的 App 当中推出了春运抢票功能，所以大家除了12306上可以买车票的话，也可以在这些旅游机构等第三方渠道抢购火车票。 简陋。 总之呢，希望大家都可以抢到回家的车票，开开心心的回家过年。这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和陈丽，新年快乐。 好喜欢看你，看 里还有夏和冬，谁说只能做朋友？多希望和你同一个星座，唱着同样的歌。当我真心爱上你，天地也会变温柔。 中小学陆续放假，工作日早高峰，校园周边的交通压力将逐渐减少。根据数据监测呢，晚高峰期间东北部城区比较容易出现车行缓慢的情况，而且还有一些滑雪场啊、冰场啊仍然是周末出行的热点区域。 嗯，另外呢，白天时段呢，机场的高速交通呢压力比较大，三元桥、四元桥等各个环路的节点桥区比较容易出现车多行驶缓慢的情况，请大家来注意一下。另外呢，工作日的早间以及上午时段，医院周边的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嗯，还有天气状况要跟大家关注的是，本周的冷空气活动比较频繁，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最低气温-12°， 太冷了。 对，我们进入到了冰冻周，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一点，最高气温呢在-4°到0°之间，尤其未来两天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还不到-0°下3°，确实是寒意浓厚，出门要记着穿暖和一点。 对，而且最低温度呢已经达到-12°到-8°了，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两天真的很冷很冷。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的主题非常好，叫温暖哈。 对，我们的 FM 97425周年台庆的主题叫做音乐温暖城市。虽然北京迎来了最寒冷的寒流，但是我们希望可以用音乐带给您温暖。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好妹妹乐队，多一颗温暖。也非常感谢今天所有的听众朋友给我们带来的祝福，祝福北京乐广播25岁生日快乐，每一条我们都看到了， 让我们真的很温暖，有一种暖心的感觉。而且呢，今天的生日我觉得过得非常有意义哈。 嗯，跟大家一起度过的，我们聊聊天，听听歌，伴随着 FM 974电波当中传出的旋律，也感谢每一位朋友的支持，希望可以继续带给您温暖，也希望您可以继续支持我们。这是今天北京乐广播25周年0123这一天的早安音乐秀，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希望每一天的路上都可以欢乐您的上班路，明天再见喽。接下来是汽车音乐会，拜拜。